第52集， 法制节目大多敏感，不被允许过分表现与公检法对抗的刑辩律师，所以也常给人以国内的刑辩律师徒有其名，毫无作用之感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东方世界常常敢言他人之不敢，刑名屡次约见傅云宪，其实是因为获得了台里的首肯，被允许制作一期可能与大众认知相悖的节目。他笑了笑，继续说。 我很好奇，傅律师是怎么看待别人常说你傅云宪助纣为虐，只替有钱的罪人开脱的？ 每个人在未被定罪前都是无辜的，这是美国著名律师丹诺的名言。傅云宪对于这样的指控毫不在意，只觉得陈腔滥调，不屑得很。无论是部级官员、亿万富翁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在我眼中一视同仁。烛台鲜花轻音乐，晚餐的氛围良好，谈话仍在继续。邢明集中地提了几个关于律师间业务能力参差、收入水平悬殊等方面的问题，更犀利地提及近两年屡屡引起争议的侦缉分离、律师分级等敏感话题。聊熟了，聊深了，自然而然又说起了二审改判的渠陵案。邢明问傅云宪，他身为二审改判的幕后指挥，是不是有心提携后辈？傅云宪扭头，同时也将邢明的目光引向许苏。 这案子没有许苏发现证据漏洞，就不会改判。 许苏没鞠躬，没自夸，甚至没搭话。他说不上来心里是什么感受，这是头一个从头到尾由他经手的案子，过程曲折，结局欢喜，意义重大。邢明举杯喝了口酒，放下酒杯时微微叹气。 这件案子引发不少热议，台里原本还想在二审结案后做个后续报道，但原告方家里出了重大变故，本着人道主义精神，编导组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。 听到这里，一晚上没怎么开口的许苏突然抬头问， 什么变故？ 邢明说， 被害人的奶奶去世了，听说原本身体一直硬朗，二审改判之后却一病不起了。 许苏心中一颤，手中的餐具险些落地。他想起那天在法院门口，那个拄拐杖的老太太吐在地上的那口血，像极了夕阳时分天边最凄惨的一抹云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这一顿酒傅律师与邢主播喝得都很痛快。结束时，邢明找了代驾，傅云宪则让许苏开车送他回去。许氏每人引人贪杯，傅云宪难得显出醉意，一路扶着额头，合着眼睛。许苏则时不时地从后视镜里觑他一眼，他既乐意见他难受，又不乐意见他难受，这种心理十分矛盾。奔驰算是废了，老东西封起来谁也招架不住，新换的宾利操控起来相当舒适。把车停入地下车库，许苏完成使命，跟傅云宪打了声招呼就想走，傅云宪却不让他从一楼走，开大门过玄关抵达厅里。许苏鞋都没有脱，他在这地方可以泥鸭子蹭白墙，肆无忌惮。以前他跟同事踢球回来时一身臭汗一脚的泥，不洗不换就直接躺进沙发里，阿姨提醒他两句反倒被主人傅云宪制止了。客厅里，许苏又脚底抹油的想开溜，结果被傅云宪一把拽住手腕。许苏差不多都习惯了，傅云宪一醉酒就容易撒疯，这会儿他身上酒气浓重，往日威严犀利的目光也稍显朦胧。他问许苏， 额头怎么破了？ 许苏实话实说， 帮人抓贼，跟贼搏斗时撞的。 会捉老鼠了？ 傅云宪笑了， 陪你叔唱段戏。 言罢他就自己先入了戏，直接以京剧唱腔来了一段《霸王别姬》。 大王。 许苏掐了嗓子，同样以京剧唱腔回应。 在贝德有酒，与大王多饮几杯。 傅云宪表情满意，与许苏你来我往的唱上几句，突然道， 叫大哥。 明明彼此都有醉意，许苏一听大哥二字，瞬间灵台清明，竟瞪圆了眼睛闭嘴不出声了。见许苏没吭声， 傅云信眸子暗了一些，竟用虎口卡住了他的脖子，逼迫道：“ 叫大哥。” 许粗被勒得十分难受，始终没出虞姬的戏，仍黏黏腻腻的半唱半念白：“ 望大王三思啊。” 没了方才纵容宠溺的心情，非逼着对方就范不可，傅云宪几乎咆哮着威吓：“ 叫大哥。” 许苏被掐着脖子，憋得皮下充血，全身通红，浑如熟虾一般，但他就是摇头拒绝，喊了一声大哥，抵死不从。傅云宪威吓未果，面露明显性色，他松开许苏，一言不发地上楼。因为昨晚与傅云宪不欢而散，许苏本没有心情去赴蒋璇的约，但毕竟是事先约好的。漆黑的电影院里，两人中间夹着一桶爆米花，彼此伸手去取，免不了就得肌肤接触。每回都是蒋璇先碰上他的手，一来二去，许苏都恍惚了，完全不知对方是无意还是存心。蒋璇女警出身，不爱文戏，爱武戏。大荧幕上放的是一部欧美爆米花片的续集，一对龙鼻深目的年轻男女经历九死一生，终于热吻在了一起。煽情的配乐响起，蒋璇小声说了句真老套，顺手就拍了拍许苏的大腿。剧情确实老套，但气氛渲染到位。望着长时间的男女接吻镜头，许苏无端端的喉头一咬，空咽下一口吐沫，有些心猿意马。看罢电影又去吃宵夜，蒋璇不挑地方，主动提议去影院附近的小食街。说是小食街，其实就是路边摊。蒋璇此番特意盛装而来，却仍大快朵颐，毫不做作。长发与红裙飘逸在风中，她在油腻嘈杂的环境中依旧打眼，惹得一众食客频频注目。许苏注意到周围人的目光，完全不同以往跟着傅云宪时所遭受的那种非议与白眼，一种无名的自豪感油然而起，忍不住一直笑着。蒋璇爽朗健谈，讲起基层民警工作的酸甜苦辣，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儿。但许苏听得津津有味，不是出于捧场的目的，这是颠覆他已有认知的生活，像雨后被洗刷一净的街道一样新鲜，充满了生猛的朝气。时间过得飞快，第一次约会临近尾声，蒋璇才说出自己打来电话的真正目的，警律合作。 我们分局一直想跟军汉合作，有些基层民警的法律知识还很欠缺，群众之间有很多纠纷涉及法律层面，如果这个时候有第三方参与释法说理调节纠纷，可以事半功倍。 蒋璇爽朗地笑了笑， 反正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嘛。